网络购物请注意识别商家，看清商品描述，切勿贪图便宜。网络消费，诚信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阳春三月，北广购物在3月17号至3月18号期间来电订购所有商品，首单立减10元，同时订购第二单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想。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石强老师。石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石老师长期在北京，然后呢今天呢是受啊我们的宜兴的 应化轩 紫砂研究院 对 啊特别委派啊，千里迢迢赶到咱们节目直播间，为大家献上一道文化大餐。 是， 你看啊，最近什么国家宝藏啊， 对， 什么各种文化的题材特别火，咱们老百姓也开始这种文化消费的意识越来越强。 是， 你说到文化消费，在我们日常的消费品当中，两个，一个是茶，一个是茶具。茶具当中离不开的就是紫砂。 对， 而今天这个紫砂，他说紫砂壶我们也聊过 啊，对， 可是今天要聊的紫砂壶和这位老师，那可是响当当的一位，可以代表咱们国家出去参加什么世博会的？ 世博会的，这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近百年来呢，应该说发生了又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哈萨克斯坦呢举办了这个一届世博会。 2010年是在咱们上海 举办的， 上海 大家都知道啊。 2017年在哈萨克斯坦， 对，所以呢，当时呢，应该说经过了层层挑选之后呢，中国紫砂呢又一次代表中国去参展了。这时隔了有多少年呢？时隔了102年。追溯到102年以前呢，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呢？1915年的时候，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当中，就是当时有一把紫砂壶和一位老师陈寿珍老师带着一把壶去了，让全世界知道了紫砂壶。当时他得了这个金奖啊，和这个茅台碎瓶夺金是同一年。 对，1915年。你看，您知道茅台那个事儿，其实我们当时有，我们紫砂壶也去了，而且震惊世界的。 是 在2017年，同样这次去的这位老师就是汪达明老师。 对，汪达明老师，他是这个高工 ， 而且呢是这个应化轩紫砂研究所的这个特聘研究员， 特聘的研究员啊。 而且呢，这个评选过程当中呢，全部是盲选，就是所有参选的老师，别管你名气有多大，你先做一把壶，然后放在这儿，不落款，不落这个不知道壶的主人是谁，然后咱们就选，最终呢选出来的壶型将有幸呢代表咱们这个中国去参展。 哎，这把壶是什么壶？这把壶我们今天带到了节目现场， 带来了。这是汉扁壶。 您因为我们可能是声音的媒介嘛，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造型， 对， 但是大家呢可以听石老师给我们形容一下汉扁壶是一个什么样子。 汉扁壶呢，实际来讲呢，我可以这么给大家想啊， 就 是很多朋友可能一定知道一个美丽的童话叫阿拉丁神灯。 对， 然后呢这个壶呢，这个整体造型呢就特别像这个阿拉丁神灯里边那个神灯的一个造型 啊， 它是非圆非方的。然后呢整个这个壶嘴呢是有非常漂亮的一个直流式的一个壶嘴儿，然后呢这个壶柄呢是一个倒流式的壶柄，然后呢壶身来讲的话呢是扁的，所以呢它又名叫汉扁壶。 传统的扁壶的器型当中， 对， 在扁壶当中又有发展， 对， 所以叫汉扁壶。 对， 而且上面还有款题字， 对， 对吧，花壶， 有字有款，这是非常难得的。关键这个壶的原型呢就是102年前陈寿珍大师呢创出来的。 再次的一个复刻， 对， 重新把它复刻出来。同时这把壶我们完全已经不需要再从什么什么叫泥，什么叫形，什么叫工，什么款。但我得问一下，这个泥叫什么泥？ 这个泥呢叫降坡泥。 降坡， 对， 哎，降坡好像很贵的这种泥啊， 就很多人都没听过。 嗯， 有很少部分朋友可能知道，特别难得。我解释一下，就是当时这个泥料为什么珍贵啊？是当时黄龙山和丁龙山中间有条这个要修条路， 嗯， 但是当时阻碍修路的是一个坡， 嗯， 这个坡呢是一个半坡形式的。很麻烦，所以当时决定把这个坡推平了 啊， 推平了，然后咱们把路修好。推平的过程当中发现既然还有泥料在其中， 哦， 然后呢就赶紧的发掘出一部分， 嗯， 但是为了赶工期，对不起，等不及你全部开采完了，然后呢直接把路就修好了，所以只有发掘出那一点点，颜色呢呈红色， 嗯， 非常的珍贵，这是可以说是泥中的大红袍， 嗯， 就是茶中的精品嘛， 嗯， 非常难得，嗯， 降坡泥， 嗯。 汪达明老师亲手所制， 是 汉扁壶， 对， 参加2017年世博会的参展壶， 对， 被盲选所选中，代表它的工艺水平，今天我们拿来的是一模一样。我就问问您， 嗯， 如果说2017年世博会参展的， 嗯， 汪达明老师的亲手所制这把汉扁用的是降坡泥，我给您收藏，您首先凭个人能力，您去找汪达明老师，您去找研究院，未必能收藏，您那算买卖，对不对？还有第二，您自己心里想一数，您大概要花多少钱能收到这把壶，您自己想一想。但接下来我要告诉您一个数据，这个数字就是说今天我们大家可以用想象不到的价格来收。 对， 对吧？ 嗯， 不给您卖关子，599块钱， 没错， 知道599块。有人说不可能，对，连那个嘴儿都不值那个钱，嗯，是，您说对了，连个嘴儿都不值599。可是为什么您能收着呢？道理也特别简单，硬化轩书画研究院，对吧？ 对 啊，紫砂研究院，紫砂研究院包括有书画的很多老师在里面。 嗯， 人家不是一个盈利性的一个公司， 对， 它是一个很多的老师们集在一起研究紫砂的地方， 非盈利性的， 非盈利性的。 对， 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也是要传达社会的正能量， 是 向大家讲述更多的文化。所以呢，是我们这两个机构合在一起为大家奉献的一道新春的文化大餐。 是， 所以无法用市场上所谓的那个价格或者价值去衡量。 对， 对吧？599，让大家能收到一模一样的，代表咱们中华民族 啊， 可以说去参加世博会的这把壶。 对。 但是599今天还没完，您甭着急，您也可以先打电话啊，400-155-1551，先预定上名额，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直有的。 对， 今天汪达明老师还有额外的一把他最新创作的一个壶，要作为一个礼物免费送给大家， 是， 也是亲手所制。 亲手所制叫秦泉壶，这把壶呢，嗯，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秤砣的一个感觉了。 哦， 就是秦代的一个这种质量的一个， 有点像秤砣那种砝码的感觉。 嗯，对。像秤砣一个四平八稳， 哎， 而且呢，关键是除此之外呢，它的这个泥料特别珍贵， 嗯， 叫本山绿泥。 哦，这个好像很贵。 大家可以想想，紫砂壶您可能见过很多，就是紫砂的泥料您可能也见过很多，嗯，绿颜色的您见过吗？恐怕很多朋友之前是没有见过的。我再重复一遍， 嗯， 这个泥料叫本山绿泥， 嗯， 而且整个壶呢，全部采用的是本山绿泥打造的， 嗯， 非常难得。这个绿泥本身之前呢，也是做贴片用的， 嗯， 就是当中有花卉啊，有什么的， 做花壶当中会的， 啊，就咱们加一小点儿，嗯， 做农林的那种， 太珍贵了， 嗯。 但是这个壶呢，之前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之前上过拍， 啊，这也是上拍的一把， 上拍也是老师的得意之作， 嗯嗯嗯 嗯，也是上拍的， 嗯， 所以今天拿过来，相当于是汪老师的两把代表作， 没错。 你想啊。代表咱们中华民族啊，代表咱们中国人啊，您去参加了这个哈萨克斯坦世博会，我们做的一把壶，那绝对是应该是他的这个代表作当中的精品当中精品。今天一模一样，重新给您做一把。 对， 除此之外，自己上拍卖会的，上拍卖会都得拿自己的精品， 对， 对吧？两把壶，您可注意啊。第二把本山绿泥这把壶，这把叫秦泉壶是送的， 对。 不是说每一把壶都是599，这把壶是免费送，所以两把壶。599， 没错， 两把壶599全带走，我们有点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先说一下电话，您先预定名额， 嗯， 400-155-1551，400-155-1551，400-155-1551。石老师， 嗯， 咱们坐在这儿说话，咱得负责任啊， 好， 因为这个价格让我们觉得有点太惊喜了， 嗯， 是不是真正的 汪达明老师亲手所制。 这个向大家保证啊，两把壶呢都是老师亲手所制的，而且呢在壶盖的内部、壶柄的下部和壶底的这个地方呢都有老师的款儿，而且呢全部配了珍藏证书，里边呢是一一对应的。 啊，你看包括照片，包括上文字都有啊。你看本山绿泥当中啊，这把这个金泉壶，非淡泊无以明志，负宁静无以致远， 是 照片都拍出来了，所以放心，上面有汪老师的签字。亲手所制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踏实。第二点，这两把壶，今天都是真真正正的老师汪老师的代表作嘛，不是什么学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机雕的什么这种的。 这不是，请大家放心，因为第一把壶呢是咱们去这个2017年世博会参展了，第二把壶呢是之前呢已经实际上拍过的壶，所以这两个壶型呢对老师来讲也非常的。应该说重要， 对， 这不能开玩笑，保证是老师亲自，这里边没有其他的事情， 踏踏实实的。所以今天汪达明老师的两把代表作的壶599，做我们北京电台和这个我们的紫砂研究院的一个合作，为大家奉献出来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大餐，特别值啊！599两把紫砂壶全部收走，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话说回来啊，其实呢，我们说在市场上紫砂壶的价格林林总总， 对， 从最开始的几十块钱一把的，还有呢，那可能到几百万， 对， 上千万的。你想顾景舟大师的那个壶一把啊，是拍卖这个价位了，对吧？ 对。 那么怎么样来恒定一个市场上的价格或者价值，我们怎么参考呢？ 就是从几块吧，一个是从泥料方面，泥料这次呢还真不是老师家里的泥料，这给大家就交个底儿吧，这泥料是怎么来的呢？这次是为了咱们这个重大事件呢，专门通过这个宜兴市的这个什么呢，紫砂印化轩紫砂研究所，特别申请的。这里边呢有一些这个应该说是封存了多年的泥料拿出来用了，要不然呢咱们的这个汉扁壶里边的这个降坡泥是见不到的 啊。 就连这个本山绿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砂壶大家见过很多，但是绿色的泥料您见过吗？很少见。所以呢今天呢咱们也是从泥料方面来讲， 以料来衡量它的价格。今天两种，本山绿泥加上降坡泥，这都是市场上很少见的，都是做高端壶的料。 对，这个大家呢可以呢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您收藏了之后，您去寻寻行情， 对， 您去找个地方说我想要个本山绿泥的，我想要个降坡泥的，可能不是钱的事儿，可能真的没有。 对，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老师的这个就是整个制作的这个费用，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能用简单的钱来衡量，因为老师呢这次付出的心血很大。你比方说啊，就是他做了这个汉扁壶的时候呢，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因为他是要代表这个咱们中国的紫砂，去世界舞台展示他的魅力。中国紫砂有600年历史了，所以呢本身来讲它这个付出的心血比普通壶要多得多，那你要按照老师行情来讲的话，就不用说钱的事儿啊，您去找老师到宜兴了，说老师我想约您把壶，有的时候可能要等3个月，要等半年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真正的一位这个高工啊，一年做出来的壶啊大概不会超过200把，也就是100来把的一个量。 对对对， 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是非常难得的。那么这两块加在一起呢，我觉得价值用599来衡量的话是没法对等 的，不是它的应该的一个价值， 是的， 对吧？599这个价位也其实就是，你如果到宜兴去看看，也就是能够到工艺美术园， 对， 或者助理工艺园， 对， 也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也就是说它刚刚允许它落款了， 对， 啊，有这个款了，您可以这个收着，完全不是在这火候的，因为在市场的价格，你看啊，从助理， 对， 到工艺园， 对， 到工艺园，到省的， 对， 到国家的，到工艺师，对吧？ 对， 然后呢，到高级工艺师， 对， 再往上，哎，现在汪老师应该是国家高工， 高工， 高工， 对， 再往上可就只有2级了， 对。 第一级叫省大师 之称， 再下一级就叫做国大师， 对， 就叫国大师了。 对，我打断一下啊，四年 到五年左右有一次晋级的机会， 四年到五年晋级一次。 对、 嗯、汪老师是现在的属于年轻的这一代的佼佼者， 没错， 不然也不会能代表咱们中华文明，中华的紫砂文化 是 到世博会当中去展。 对， 所以呢至少我们是很看好 对 后面这个汪老师的整个的这职称之路的。 对 啊，但是现在他是高工，我们现在收，但是这个上面不会写这是高工所做或者怎么样，他一定落的都是汪达明这个款儿。 对， 您现在收着，我个人觉得特别值。 是， 两把壶都是他的代表作。 对， 一把是上了拍卖会的， 嗯、 一把是真正是在2017年在这个世博会当中代表中华紫砂文化、 嗯、 中华紫砂文明参展的两把壶，都是他的代表作，599。石老师说了，这是汪达明老师亲手所制。 对。 有珍藏证书， 是 有款儿， 是 完全的手工壶，所以您踏踏实实的收藏。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这里边还会有一小问题啊！ 好， 石老师， 嗯， 我们真把这汪达明老师的壶收到家里， 嗯。 我到底是用啊还是不用啊？我们这个朋友们心里会不会有忐忑呀？ 我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啊， 嗯、 因为之前呢，我收过老师的一把壶， 嗯， 大概等了有2-3年的时间嘛， 嗯， 圆梦了，回去我也是想了有2-3个月。咱们这业内来讲，圈内玩壶的朋友讲，回去这壶开不开呢？ 嗯， 我当时非常犹豫， 嗯， 但最终还是没忍住，我还是把这壶给开了。 嗯， 我觉得真正的好壶呢，大家回去开的时候呢，会不会让您失望的？ 对， 当第一壶这茶泡出来的时候，哎呀，我记得当时我是泡了一壶铁观音啊， 嗯、 感觉真的，哎呀，没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今天呢，嗯，我是希望大家要是真是这样的话，您可以开其中一把。 嗯 嗯， 开一把收一把，其实真的是可以。因为第一，我们选择这么好的壶、 嗯， 为的不就是良好的一个体验吗？ 是， 你看看，人是什么叫紫砂？最简单的看，3点1线嘛，嘴儿、把儿、盖儿一线、 嗯。 然后你看看出水， 嗯， 你看看它的密闭性，堵上这个孔，看看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讲普通的紫砂的时候要跟大家讲这些， 是， 但是今天讲到汪达明老师的作品， 是 亲手所制这样的作品，今天能拿出来参加世博会参展的作品，根本就不需要谈这些。 我再补充一条， 嗯， 就是老师委托我有话还没交代呢， 哎呦， 所以我一定要传达、 啊。那您赶紧说，嗯， 就今天为什么定这个价格599元， 嗯， 还要再送一把壶，是因为弥补一个102年前的一个遗憾。 嗯， 102年前1915年的时候，咱们这个陈寿珍大师的这个壶呢，去参展拿金奖回来了。 嗯， 这把壶呢，先后存在了中国紫砂博物馆，后来到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啊， 只有一把， 嗯， 叫寿珍多球壶，那是102年前参加世博会回来那把壶， 嗯， 只能去看了，甚至拍照都不可能， 嗯， 所以今天的老师说了，隔了102年，中国紫砂又去了，老师这次又有幸能代表去， 嗯， 回来就本着一个原则，能让这壶也能到咱平常百姓家， 就是文化呀。 对， 永远束之于高阁，在庙堂当中，我们大家老百姓永远感受不到文化带给我们那种熏陶。 是， 只有家家户户，我们的所有的，无论是这个平头百姓， 对 啊，还是我们商贾啊， 对 吧？大家都能够有兴趣了解咱们华夏文化， 是 了解咱们中国文化，了解咱们中华文化。这也就是我们北京电台啊、 嗯、 和这个宜兴的紫砂研究所， 对， 我们一起来通过我们的节目宣传文化，宣传紫砂文化， 是 通一个一个的小的器物，一个一个的小壶，让大家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的故事。所以今天让大家有机会来去分享，今天两把壶，一把是汪达明老师的汉扁壶，一把是秦泉壶，一把参加了拍卖，一把参加了整个世博会的参展， 是 都是他的代表作。这也就是我们北京电台为大家创造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打个电话，599，两把壶给您送到家里，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

况加在一起，海参就5310了，还没算小米呢。在专柜都是这个价，我们今天的价格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我们今天是1380元。 我们可能说数学不太好，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数学够好的话，你算一下，1380元除以90根300克的海参，算下来一根海参是多少钱？ 对， 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才10几块钱，而且你今天买4组，你在专柜买1组都买不下来哦。 当然，之所以这么划算，也是因为今年是小青海参和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4年的合作， 对，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惠组合。 没错，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周末春游去爬山，山脚下有个挑着扁担售卖零食茶水的阿姨，见到人就会推销矿泉水饮料来一点。但令我有点吃惊的是，当遇到一行外国人的时候，阿姨居然用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说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文化融合，与时俱进，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买茶水的阿姨会说英语，外国超市也在用中文打广告。其实啊，在文化融合的背后也说明着咱们中国的日益强大， 对， 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不说别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好多老外在中国做代购，还有令人垂涎欲滴的中华美食，一个火锅征服了多少整天汉堡薯条的外国人啊。 是， 还有咱们陕西富平的优质羊奶，被称作贵族奶，喝的人还真不少呢。 没错，羊奶在国内的售价也不便宜，1盒258元，确实挺贵的。但今天好消息来了，厂家普及推广，让更多人低价喝上好羊奶，尝尝鲜，做宣传。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来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89元一盒。 嗯， 1盒300克，15个独立小包装，每天一杯，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 今天订购3盒，还有一只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送，不锈钢外壳，黑色钢琴烤漆，内壁是紫砂泥材质，特别适合泡茶喝水，还有防漏杯盖，携带起来也方便，不漏水，低门槛优惠，3盒就送，所以您啊别错过了，记住我们的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中国人喝羊奶是有历史的，不过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羊奶的营养成分多达了上100种，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非常全面，而且分子颗粒小，消化吸收快，所以羊奶很适合老人小孩。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还独特添加了益生菌和硒元素，中老年朋友饮用就更好了。 是的，口感方面大家也不用担心了，先进的除膻技术，香醇可口，没有一点膻味，品质上也能保证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QS 标识，您放心喝。 是， 但是89块钱的价格啊，只有在咱们媒体直营通道才能享受到，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您要是错过了，自己买这一盒啊，可就得258了。 没错，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很多朋友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因为啊，今天的优惠门槛很低，3盒267块钱就可以送您一支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了。 嗯， 手机尾号2556的朋友就是第4次来订购了， 嗯， 说羊奶和这个杯子，我爸妈都非常喜欢。 嗯， 奶香浓郁，真的是没有膻味，很好喝。杯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带着呢，很方便。 嗯， 这一次订的是帮公公婆婆送过去的。 嗯， 还有手机尾号4717的朋友打进4007106108订购2盒。 啊， 说是带孙子吃过2次羊快餐都得70-80块钱。 嗯， 你们这羊奶才89元一盒，关键是啊，我听说这羊奶营养好，含钙高，吃了对身体好。 没错，瑞麟羊奶每100克的钙含量是高达640毫克。 嗯， 这是很多的奶制品达不到的。 对， 小朋友喝，老人喝特别合适，还有一些 中青年朋友吃喝比较过，运动又不到位，那羊奶也很合适。它分子颗粒小，消化吸收快，喝了肠胃没负担。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免费赠送给您的紫砂养生杯，也是我们的人气赠品。 对， 平时啊，出门三个步、六个弯，或者是跳舞的时候，带着口渴了可以喝点茶水。它是防漏水的旋钮杯盖设计，直接就放在口袋里面就行了，也不会漏水。自己买一个得188元，您得花钱买。这一次啊，咱们降低了门槛，只要订购3盒羊奶粉，267块钱就可以免费得了，同时还能喝上1个半月的羊奶，真的是非常超值。4007106108，4007106108。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连花花草草们都在欣欣向荣的生长着。而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时候更需要用心的呵护了。早餐很重要，就算上班要迟到了，冲杯羊奶的时间还是能挤出来的。 对， 关键是均衡的营养元素，可以活力一整天哦。4007106108 4007106108，提醒您赶紧来拨打电话了。手机尾号是0624的朋友说，家里还有2盒羊奶粉没喝完呢。今天听说啊，订购3盒就送紫砂杯，那订个4套，正好家里啊4位老人一人送1套。 这一天啊，就是我们的老会员朋友了，知道今天送的这紫砂养生杯很值得。黑色钢琴烤漆的外观，紫砂泥内壁，还有旋钮式杯盖设计，又是精致的礼品盒包装，您去商场看看，至少得188元一支。但今天3盒774元的瑞麟羊奶粉，加上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到267块钱。这要是以前肯定不能送的，但今天咱们降低门槛，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来品尝一下地道的陕西好羊奶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 没错了， 订购3盒就送紫砂养生杯，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啊，3盒羊奶粉能喝上1个半月的时间了，还要再送您紫砂养生杯，这个优惠啊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是， 要不是开春特惠，考虑大家每天都有喝奶需求，与其选择普通的奶制品，还不如给家人选择羊奶试试看呢。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5369的朋友说，虽然现在都流行喝羊奶，但是我妈一辈子就没吃过羊肉，想让她喝羊奶太难了。 我要告诉您啊，这瑞麟有很多老会员朋友之前都是不吃羊肉的，现在都能喝瑞麟羊奶粉，你可能不一定相信，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阿姨自己亲自的来感受一下。 对， 纯羊奶提炼，中老年营养配比，增加了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不含蔗糖，不含增香剂，不含增稠剂，不含任何的违禁成分，完全符合国家食品标准。而且特别要强调的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是中国人保承保的，您就放心大胆的来尝试吧。4007106108，4007106108。 瑞麟开春特惠，门槛一降再降，花367块钱订购3盒1个半月的羊奶粉之外，再送您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好了，各位，最后的30秒钟，咱们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关于预防糖尿病，在这个吃脂肪和糖类碳水化合物上啊，应该控制，这样呢在预防糖尿病和糖尿病治疗过程中，那对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的病人呢都会有好处的。有过这么一个统计啊，说这个除了这个动物性的脂肪你不能多吃以外，植物性的脂肪呢你也应该特别注意。城市居民的含油量我们刚才说了啊，在全国来讲，全国平均油的摄入量占到这个总量的大概 22.5%， 而我们北京人呢已经达到 31.5% 了，就超高出了9个百分点。为什么现在这个发现呢植物油也应该注意这个预防？因为呢近来呢医学家和这个营养学家啊经过研究啊，发现植物油中啊含有的不饱和多烯酸很容易发生自动的氧化而生成过氧化物。因此植物油多了以后呢，身体内的不饱和多烯酸就增多，而在体内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质增加。这种过氧化物质呢不仅可以使红细胞膜跟线粒体受到损伤，而且可以导致溶血症状，而过氧化物呢还可以与蛋白质结合，就生成这个老化色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脂褐素，在皮肤上产生的老年斑就是这种东西产生的。如果这个过氧化物在血管壁上形成，就使着血管老化，而造成动脉氧化，就是动脉就硬化了，氧化以后就硬化了，在肝脏上形成的时候啊，就形成了肝硬化，在脑细胞上形成就可以引起脑血栓，它可以使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氧化分解就失去了它正常的功能，而影响身体对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导致维生素缺乏。所以无论是植物油和动物油，都是维持生命的营养之一。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使各种营养平衡，不能过多啊！刚才我说这数字已经告诉大家了，咱们北京人吃的太多了，所以北京人的胖子也多，而且北京高血压仅次于西藏，全国第一。因为体内有代谢综合症的启动因素就是胰岛素抵抗，所以在油类的物质上啊，也是给大家讲这个知识啊，应该特别注意控制，特别是胖的人你就更容易控制。再一个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甜食，因为啊，吃甜的东西，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都是对它欲望非常强，非常难把它克制住的一种需求。一般的来讲呢，这个蔗糖的摄入啊，不能超过总热量的10%，通常呢，就是按你公斤体重一克。你比如你是60公斤的体重，那你每天呢摄入的糖一般呢就在60克以下，30克到40克对最好。因为胰岛素呢可以诱导使细胞中的催化作用的辅酶合成，这种葡萄糖呢就借助于胰岛素呢就把它转化成脂肪。就是说你碳水化合物吃的太多，你糖吃的太多，虽然你那个油吃的太少，你这个糖吃的太多，它可以转化成脂肪酸，脂肪酸它就合成了脂肪。如果吃糖过多的时候，多余的糖可以转化为脂肪，新的脂肪组织就沉积在皮下以及各个这个脏器内外，吃的糖越多，脂肪就沉积在越多越厚，越难逃脱这个肥胖的出现。甜食和饮料中的糖很多，为了代谢它们，人体就需要消耗矿物质和维生素，所以甜食吃多了必然影响正餐。比如你饭前你吃甜食吃了个半饱，然后呢你废物你的胃内啊大部分的容积 就容不下其他的食物了，而且你没有什么饥饿感了。所以这个人在这个过多的吃糖分以后，就因为糖分过高而脂肪也就过高了。所以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样的都多，也不能哪一样就吃的特别多。过多的用糖就造成了神经的损伤，影响智力，加速大脑的老化。然后呢，研究也发现了习惯性的高糖饮食的孩子，他的智力测验表现就差，而且情绪不稳定，就可以影响他的这个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吃甜食就应该特别注意控制它的量，因为控制不好的话，那么你这个糖呢，我们刚才讲了，它就通过了这个细胞中的一种催化作用的辅酶，就把它都变成脂肪了。结果呢，你就因为老爱吃糖老爱吃甜的就这样了。还有就是有的这个家长啊，特别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这个下一辈的时候，孩子更不容易这个去掉这个甜的诱惑，那么冰淇淋啊，什么这个高糖的物质啊，就经常在吃，吃的结果呢也胖起来了。虽然你注意了啊，这个肉别吃太多了，什么那这个煎炸烧烤别太多了，糖吃多了也不行，也应该很好的注意，也是引起肥胖的原因。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曾经号召戒糖，就指出了你长期用含糖量高的食物会使人的寿命缩短，最好每天不超过四克，就非常非常少了。当然吃糖吃多了，吃的过多呢，它有这个饱腹感，就影响了其他的，比如蛋白质啊、微生物啊、维生素啊，还有矿物质啊、膳食纤维的摄入，就会导致营养的不平衡，然后发育障碍、肥胖这种病的出现。而且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白糖在体内的代谢需要消耗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刚才说了啊，这样就可以使你呢比如缺钙缺钾，维生素缺乏，就带来了营养问题。而且呢可以引起这个缺钙的结果呢，可以使得这个骨折发生率增高。长期使用大量过量的食用甜食呢，使胰岛素的分泌过多，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代谢紊乱，就引起了人体内环境的失调，就促进了多种慢性病的发生。你比如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肥胖啊、老年白内障啊、龋齿进食、佝偻病啊，吃甜的人呢，还会使你这个血液偏酸性，不利于血液循环，然后减弱了免疫系统的功能。你看这个吃糖啊，只要你要控制，其实它跟脂肪是一样的，对于代谢性的疾病，对于慢性疾病的发生，它都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特别是这个现在人喝这个汽水啊、甜的饮料啊，真是太多太多了。各种这个甜食引诱啊，都会使人呢，忍不住，这样稍稍吃一点就多了。比如平常的零食里啊，经常各种零食你都注意一下，它这个碳水化合物一多，或者是糖分一多，那都会引起，首先在代谢病里头最主要的是糖尿病，那当然还有其他高血压、冠心病啊、动脉硬化、脂肪肝啊、肥胖啊，都会起到一些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些呢，我们在这个饮食中，脂肪和糖的摄入，对于这个肥胖也好，对于这个慢性病的发生也好，都有着直接影响的作用。而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啊，很多人第一不注意，第二注意了，他知道很难克服，就像戒烟的人一样，知道抽烟不好，但是不抽又不行，就没有决心改掉。那这两项呢，其实在预防糖尿病，还有就是促进你糖尿病的发生上，都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现在你就开始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注意这些，你可能就一辈子不得糖尿病。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其实我们的祖先两三千年前就知道灵芝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不管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维护的作用。而到了李时珍的时候啊，他对灵芝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呢就有了更详细的技术。你比如他可以这个补益五脏之虚，可以这个补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补中增智慧、益脾气、安神、益肺气、通利口鼻、治畅你咳喘、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肩筋骨、利关节、好颜色。你说你就用了这么一个灵芝，心肝脾肺肾就得到了非常好的平衡。这是在我们祖国医学上李时珍也是四五百年前的了。那么这么长的时间，有很多在有灵芝的地方，那么用灵芝，他们的健康呢就得到了一定的维护，特别是对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啊，以及啊减少症状啊、减轻症状啊，以及呢在改善体质上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所以现代化学成分，现在利用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型科学仪器测定，就证明了灵芝不管它生成之前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多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它含有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其中六七十种，再浓缩其中的六七种，我们常提到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非常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它是灵芝里的重要成分，它有非常好的全身的补益的作用。你比如它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身体中的战斗在一线的免疫战士的个数增加，还使我们的这个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以及它的吞噬指数增加，还能够促进我们免疫抗体形成的应答速度增快，同时呢也是这个灵芝多糖能够促进我们身体里的免疫器官、免疫组织和免疫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特别是它能够促进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在它损伤了以后，它可以主动的去修补它，让它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就这个强大的功能，就能够使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好的胰岛素，这样来维护我们的血糖的正常。还有呢，就是这个灵芝多糖呢，它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微循环，让微循环去糟粕，留下好的营养，留下氧气，能够得到很好充足的保证，这样呢在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上，让我们这个血糖的稳定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当然还有这个灵芝酸，那非常好，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全面的物质，也是这样的啊，比如促进我们外周组织器官，特别是肌肉来利用葡萄糖的水平，再加上这个灵芝孢子粉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使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为了稳定我们的血糖而有的这个灵芝里的生理功能，灵芝里的有效成分促进的生理功能的结果。当然呢灵芝里的还有一些物质呢，它能够比如灵芝多糖，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去除我们身体里的高级垃圾、自由基，来维护我们的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特别它能促进这两种物质蛋白的合成，这样对于我们身体细胞的修复和维护正常的生理功能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当然你平常如果有比较不好的生活习惯，又爱吃煎炸烧烤，又爱吃甜的东西，那这个呢只好靠你的意志把它消除掉，来很好的预防疾病。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七九八。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北京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节目，邀请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档案局及区县文委，共话新总规里的北京城。 新总规里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